你的

天却不觉得累了，墙上钟停了，离开几天了，怎么还会舍不得？你一声抱歉，一句再见，几乎粉碎我的信念。可是我却没能去，不会让你误导一切。冰箱清空了，烟灰缸丢了，电话删了，照片不看了，再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纪念。生活只有慢慢的自然，慢慢的习惯，独立的睡眠，心手好冷，偶尔想起的也只是那几年。过了就好，心不再煎熬，哭过之后我也可以微笑。过了就好，就算是跌倒，我会相信遇见另一个拥抱。过了就好，痛苦会变少，伤过之后才能更清醒思考。过了就好，那心酸的味道我会记得，平凡简单的美好。相信空了，烟灰缸丢了，电话删了，照片不看了，再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纪念。生活只有慢慢的自然，慢慢的习惯，独立的睡眠，心手好冷，偶尔想起的也只是那几年。 人就不再闷，就不怕冷，看你眼神那么诚恳，何必再等，赶快关上车门。从外衣到人等，从陌生到情人，从半夜到早晨，只剩一盏灯。笑你只有一个可爱，永远不该孤独不单身，都成为我天真。 你不必急着离开， 这一次要坦白说爱爱。呜呜， 过来过来，要不要？ 要不要来？ 过来要不要？ 过来来， 爱早就存在。 要不要来？ 感觉还不坏。过来过来，要不要？ 要不要来？ 过来要不要？ 过来来， 还不必装乖。 要不要来？ 过来过来，过来。 Girl， 没有什么压力，你一定要放心，怕你寂寞而已。我对你的感情可以变成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。如果你过来靠近，海边的微风让我们对痛，爱情的美梦其实没谁懂，甚至他节奏每个小节奏，求着你别走。 Come on， 过来过来，要不要？ 要不要来？ 过来过来，要不要？ 要不要来？

去相信这世界。